第二十三集，神秘的访客。随着麦迪温的好转，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或者说一切都和麦迪温之前在的时候一样。麦迪温如果不在家，就会留下指示让卡德加自己练习魔法。如果麦迪温在塔里，那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求卡德加立刻展示自己的练习成果。卡德加适应得很快，他感到过去自己的法力仿佛一套对他来说大了两号的衣服，而他的成长让这套衣服越来越合身。他现在能够随心所欲地操纵火焰，在晴空万里时召唤闪电，还可以让小物件照着他的心意在桌子上舞动。他还学会了其他法术，比如如何从尸体残骸的一根骨头上得知死者的死亡时间和死因，如何在地面上召唤出一阵雾气，如何留下能让其他人找到的魔法信息。他学会了如何复原那些年久失修的物品，例如加固一张旧椅子，或者反过来让一根新雕成的木棒老化，让它变得布满灰尘，松脆易碎。他掌握了那些防护屏障的原理，麦迪文还让他负责维护屏障的完整。他还学习了有关恶魔的典籍，但是麦迪文禁止在塔中召唤任何恶魔，卡德加也无意违反这一条规定。麦迪文时不时就会出去两天，他走的时候总会留下指示，但从不做任何说明。每次回来之后，麦迪文看起来都比之前更加憔悴和疲惫，还总是不耐烦地催卡德加要验收他的学习成果，或者要卡德加事无巨细地报告他出门这段时间收到的消息。但他没有再次陷入那种昏迷般的沉睡。卡德加想当然地认为，不管老师在做什么，应该都跟恶魔扯不上关系。一天晚上，卡德加在图书馆里突然听到楼下的门厅和马厩那边有些不寻常的动静，喊叫声、叫嚣声和回应声，音量很低而且难以辨认。当他好不容易找到一扇能俯瞰堡垒那个部分的窗户时，却只看到一对骑马的人正沿着塔楼的墙壁离开。卡德加皱起眉头，这些人是被莫罗斯拒之门外的求助者，还是给他的老师带来又一则沉重消息的使者？卡德加走下楼去，想要一探究竟。他只瞥见了一眼新的造访者，黑色斗篷一闪，一个身影走进了塔楼下层的客房里。莫罗斯也在，手里举着烛台，戴着那副眼罩。卡德加悄悄留下最后几级台阶。 其他的访客就没那么小心，他们现在已经走了。 来客人了。法师还是商人？ 不好说，没问，使者也没说。 使者？所以是政治上的事呗，来找魔导师的？ 大概是吧，没问，这不是我该管的。 所以确实是来找魔导师的？ 大概是吧，该我们知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们的。 说完莫罗斯就走了，留下卡德加自己盯着那扇关着的房门。第二天，塔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氛围，多出的这个人就像一颗新的行星，他的引力改变了所有星体的轨迹。这颗新行星让厨子更换了一套更大的锅子，让莫罗斯比平时更神出鬼没地在走廊里频繁出现，连麦迪文本人都会派卡德加去干一些在塔楼里跑腿的活。而卡德加离开的时候，他能听到身后有厚重的斗篷扫过石墙的声音。麦迪文什么都没说，卡德加他旁敲侧击，耐心等待，但麦迪文却只是让他去图书馆继续学习练习咒语。卡德加沿着盘旋楼梯往下走了半圈，停住脚，又慢慢爬了回去，却只看到黑色斗篷的背影闪进了麦迪文的实验室。卡德加步履沉重地走下楼，猜测这位使者可能的身份，是洛萨派来的探子，还是议会的某个神秘成员，也许是肯瑞托的某个人，字体细细长长，恶毒地怀疑过卡德加的那位，或者是跟这件事情完全不相干的人。 一无所知让人感到挫败，不被麦迪文信任的感觉似乎让一切变得更糟了。该让我们知道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们的，卡特加心里这么想着，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图书馆。他的笔记和历史书还跟他上次走的时候一样，七零八落地铺散在桌上。他看着那些资料和他那个用来召唤幻象的法阵，上次尝试之后他又做了几处修改，希望能暂时优化它的效果。卡德加看着笔记露出微笑，然后他拿起那几瓶宝石粉末走下楼梯，远离麦迪文的会客厅，来到了一间废弃不用的餐厅里。餐厅与会客厅隔着两层楼，这点非常完美。房间是椭圆形的，两端各有一座石头壁炉，大餐桌已经移到了别处，老旧的椅子也都挪到了唯一的入口对面的墙边，地板是白色大理石铺就，虽然老化开裂了，但还是被勤勤恳恳的莫罗斯打扫得干干净净。卡德加用紫水晶和粉晶摆出魔法阵，在画线条的同时喜形于色，他现在对自己的施法水平信心颇足，不再需要专用法袍来祈求好运了。代表保护与隔断的花纹勾勒完成后，他再次露出微笑，能量已经聚集完毕，并按照他的需要塑造成型，凝固在他的意识中，静静地等待着召唤。卡德加走入法阵，吟诵咒语，配合完美的施法手势，释放出积蓄在体内的能量。他感觉到一股力量在内心深处蠢蠢欲动，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融为一体，于是他遵从内心，将魔法召唤出来， 向我展示麦迪文的房间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卡德加发出指令，心脏因为紧张猛地一抽，希望麦迪文的防护屏障没有把他的学徒也加入到防范的范围内。但他立刻就感觉到咒语出了岔子，不是那种会让整个魔法矩阵坍塌的弥天大错，而是受到了微小的挫折。也许防护屏障确实也将卡德加纳入了防卫对象的行列，把他的视线转向别处，卡德加被带入了另一个场景。有几个线索让他看出咒语出了差错。首先，现在的时间变成了白天。第二，天气变得很暖和。最后，眼前的地点看起来很熟悉。卡德加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确切地说，至少没有到过这一座塔楼。但他现在显然位于暴风城内，正俯瞰着下方的城市。这是一座高塔，而房间的风格与几个月前惨遭不幸的那两位提瑞斯法议会成员的房间大同小异。不过这里的窗户更大，敞开的窗外是白色大围栏。一阵和煦的微风吹过，薄如蝉翼的窗帘随之飘动，五颜六色的鸟儿栖息在金色的屋檐下。卡德加面前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镶金边的白瓷盘和金银打造的刀叉，水晶碗里盛放着新鲜漂亮的水果，草莓上面甚至还挂着晨露。此情此景勾得卡德加的肚子咕噜噜地响了起来。一个卡德加从未谋面的男人正在桌边徘徊，他身量纤瘦，窄面宽额，留着细细的唇须和山羊胡，穿着华丽的陈衣，腰间用一条金带束起。他动了动其中一柄叉子，将它往旁边挪了一丁点，然后满意的点点头。随即他抬头看向卡德加，露出微笑。有那么一瞬，卡德加还以为这个幻象中的人可以看到他，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男人是在跟卡德加身后的另一个人说话。卡德加转过身，看到了艾格文，与他那时在雪地里看到的一样年轻，一样美丽。他披着一件带有绿色衬里的白斗篷，但这件斗篷是丝绸质地而非毛皮。他脚上穿的也不是靴子，而是一双简洁的白凉鞋，一条银发带束起了他的金发。 你醒了， 看来你费了不少功夫。 只要有足够的魔法和欲望，一切皆有可能。这朵白色的兰花正适合你。 漂亮的鲜花。聂拉斯， 先吃早餐，看看一位宫廷魔法师一大早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些草莓是不到一个小时前刚从皇家花园里摘的。 聂拉斯， 再来点切片黄油火腿和枫糖浆。 聂拉斯， 然后或许可以来点弗洛卡的蛋。我在群岛学习过一个简单的咒语，可以在桌上隔着蛋壳把它们煮熟。 我要走了。 走？这么快吗？早餐还没吃就要走？我的意思是，我以为我们可以有机会进一步谈谈。 我要走了，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而且以后再也没有时间像今天早晨这样寒暄了。 我以为在昨晚之后你会愿意在城堡里在暴风城多留一会儿，你不愿意吗？ 不，事实上昨晚过后我就完全没有理由再逗留了。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必要继续在这里停留。 可我以为 你聂拉斯埃兰是个傻瓜。你是提瑞斯法议会里最强大的法师之一，但你仍然是个傻瓜，议会其他人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等一下， 你总不会以为你是凭着身上与生俱来的魅力吸引我来到了你的房间，以为是你的智慧和奇思妙想让我从召唤仪式的讨论上分了心？你不会不知道你那宫廷法师的地位就跟村子里放牛的牧童一样，对我没有丝毫吸引力吧？你应该知道诱惑是双向的吧？你还没有那么傻吧？是不是聂拉斯埃兰？ 当然没有，我只是以为我们可以像文明人一样一起享受早餐时刻。 我已经见证了许多次改朝换代，而早在第一个世纪时，少女的幻想就被我抛诸脑后了。我很清楚自己昨晚到你的房间来是做什么的。 我以为，我只是以为 以为整个提瑞斯法议会里只有你迷倒并且征服了伟大的野性难驯的守护者，以为在其他人都铩羽而归的时候，你却可以凭借你的智慧魅力和小把戏让他服从于你的意志，驾驭提瑞斯法的力量令其为你所用。得了吧，你已经浪费掉够多潜质了，别告诉我宫廷生活已经完全腐蚀了你，让我保留一点对你的尊重吧。 但如果你没有被我打动，如果你不想要我，那为什么我们…… 我来到暴风城只是为了得到唯一一样我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一位适合做我继承人父亲的人。没错，你可以告诉议会里你的那些法师同僚说你成功跟伟大的守护者上了床，但你同时也得告诉他们你给我提供了将我力量传承下去的方法，而议会在这方面没有发言权。 我有吗？我想我的确这么做了，但议会不会喜欢。 被操纵，被抨击，被愚弄，没错，他们不会喜欢，但他们不会对你出手，因为他们担心我可能真的会对你抱有浪漫的幻想。你应该感到欣慰，在所有的法师、巫师、咒术师、召唤师之中，你是最有潜力的那一个。你的子孙后代将会保护我的孩子，让他变得更强，使他成为盛放我力量的容器。当他出生断奶之后，你甚至可以在这里将他抚养长大，因为我知道他会步上我的后尘，而议会也不想错过可以对他施加影响的机会。 可我，但你有没有？再见，守护者艾格温。 再见，聂拉斯埃兰，与你相处很愉快。 说完，艾格温就转过身离开了房间。聂拉斯埃兰，这位艾泽拉斯王室的首席法师，提瑞斯法议会的阴谋家，现在又成了未来守护者麦迪文的父亲，坐在那张摆盘精致的桌边，他拿起一柄金叉，在手中翻来转去，然后他叹了口气，将叉子扔在了地上。叉子还没碰到大理石地面，幻象就消失了，但卡德加却听到了另一个声音，这次是来自他身后。 是靴子在冰冷的石面上擦过的声音，还有斗篷轻轻摩擦的声音。这里不止他一个人。